散的空虚与我躺深夜里，多么的怕这晚我会安睡，需要习惯从今只得空气与空床来轻抚我身躯，不敢将一幅你那当天旧照紧紧拥抱当作与你相聚，请贴着我全身深深亲我，午夜眼泪犹如在问你现属谁，你说永远舍不得我，你也说一生珍惜我，今晚可想起当年看上谁共你爱到赤裸，再对你旧照说因何那望外昨日相恋过，你却只懂得不说话，伴着寂寞抚摸我，心宵中两眼紧紧合上，不想知道欠缺你会怎样，把你旧照紧握于手里，当是宝上无望躺于你中央，千片空虚中我抱枕呼唤你，假装今晚有你爱我一样，当你别去人生相当牵强，我恨再问为何夜夜这样漫长，你说永远舍不得我，你也说一生珍惜我，今晚可想起当年看上谁共你爱到赤裸，再对你旧照说因何那望外昨日相恋过，你却只懂得不说话，伴着寂寞抚摸我，你说永远舍不得我，你也说一生珍惜我，今晚可想起当年看上谁共你爱到赤裸，再对你旧照说因何那望外昨日相恋过，你却只懂得不说话，伴着寂寞抚摸。